耶勒米亚先知书第34章。当巴比伦王拿布高与自己所有的军队及他手下统治的天下各国和一切民族前来进攻耶路撒冷和他所有的城镇时，有上主的话传给耶勒米亚说，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你去对犹大王西德克雅说，告诉他上主这样说，看，我必将这城交在巴比伦王手中，他将放火烧城，你必逃不出他的手，终必被擒交在他手中，你必要与巴比伦王目对目相视，面对面相谈，你必要到巴比伦去，但是犹大王西德克雅，请听上主的话，上主论你这样说，你绝不会死在刀下，必要平安死去，正如有人给在你以前的上代祖先君王焚香，同样也有人给你焚香向你致哀。依稀我主，的确是我说了这话，上主的断语。耶勒米亚先知就在耶路撒冷对犹大王西德克雅说了这一切话。那时巴比伦王的军队正在攻打耶路撒冷和犹大所余的城市，攻打拉基士和阿泽卡，因为在犹大城市中只剩下了这两座设防的城市。西德克雅与当时在耶路撒冷的全体人民订约，要对奴婢宣布自由以后，有上主的话传给耶勒米亚，每人应释放自己的希伯来奴婢，使他们获享自由，谁也不该再以自己的兄弟犹大人做奴隶，所有入盟的首长和全体人民都同意，每人要释放自己的奴婢，使他们获享自由，不再以他们为奴婢。他们同意了，也释放了，但是后来他们改变主意，把他们释放恢复自由的奴婢再叫回来，强迫他们再做奴婢。于是有上主的话传给耶勒米亚说，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在我领你们的祖先由埃及地奴隶之所出来的那一天，与他们订立了盟约，说每七年初，你们应各自释放卖身给你们的希伯来弟兄，他服侍了你六年，你应该让他自由离去，你们的祖先却不听，也不向我侧耳，今日你们自己反悔，做了我认为正直的事，各向自己的近人宣布自由，在归我名下的殿里当着我面订立了盟约，但事后却变了主意，亵渎我名，竟在召回自己已释放身获自由的奴婢，迫使他们再做你们的奴婢。为此上主这样说，你们既不听从我，各向自己的弟兄，各向自己的近人宣布自由，看，我来对你们宣布释放刀剑和瘟疫及饥荒的自由，上主的断语，使你们成为地上一切王国惊慌恐怖的对象。凡违反我盟约，即凡不履行破胎牛犊，由两半中间走过，在我面前所立的盟约誓词的人，我必将他们交出。凡破开牛犊，由两半中走过的犹大和耶路撒冷的首长、官员、司祭，以及当地的全体人民，我必将他们悉数交在他们的敌人和图谋他们生命者的手中。 是他们的尸首，成为天上飞鸟和地上走兽的食物。至于犹大王七德克亚和他的丞相，我也将他们交在他们敌人的手中，交在图谋他们生命者的手中，交在由你们面前撤退的巴比伦王军队的手中。我必下令上主的断语，叫他们再回来进攻占领，火烧这座城市。至于犹大的其他城市，我必使他们都化为无人居住的荒野。